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96集。徐瑶光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。秦冉往侧面让了让，不觉得这超跑是来找自己的。他刚侧身，超跑上就下来一个男人。对方穿着一身骚气的粉色衬衫，眉眼带着轻佻的笑。他摘下墨镜，眼睛一扫，就看到了站在路边的秦冉，眼前一亮。 哟，秦小姐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钱景玉。 他非常自来熟地对着秦冉招手，靠近他。 嘿嘿，我们上次在会所见过的。 秦冉瞥了他一眼，没太在意，神情挺漠然的。哦，说完这一个哦字，他转身就要往回走。钱景玉没有想到秦冉竟然要离开，他愣了愣，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反应。他撩过的女人多，大多数他站在车边招招手，对方就来了。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冷淡的人。愣过之后，钱景玉又小跑着绕到秦冉面前，嘴边挂着笑。宁晴对秦冉挺失望的，他都这么明显的提醒他了，他也不开窍，意兴阑珊的准备回去，却没想到秦冉面前转眼间停了一辆车。那辆车跟他坐着的宝马不一样，而是一辆超跑。以现在宁晴的眼光看来，价值不菲。云城有能力买这辆车的人虽然不少，但鲜少有人买，因为没有多少人愿意把大价钱花在这么一辆车上。 冉冉， 宁晴推门下车，声音放大了些许，走到秦冉身边。 这是你朋友吗？ 宁晴的目光不动声色地从跑车上划过，最后落在钱景玉的脸上。长相不俗，眉宇间有股风流意气。他在圈子里认识的人不少，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云城有哪个家族是姓钱的。秦冉的手插进兜里，没有什么表情的再次绕过钱景玉，朝学校走去。低着的眉眼冷燥又不耐，却又不掩精致，像是一团火焰，灼得人心口发烫。钱景玉本来是想拦他的，在看到他时又正在原地。 您是？ 不过确定秦冉是横川一中的学生了，钱景玉就不急了，侧身跟宁晴说话。 我是冉冉的母亲。 宁晴笑道。秦冉自顾自地走到九班，这时候午自习还没有下课。他刚进来的时候，徐瑶光正好出门。秦冉微微侧身让徐瑶光出去。徐瑶光依旧垂着眉眼，连眉眼都没抬，十分的漠然。徐瑶光是去办公室拿卷子，物理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小考一次，卷子也是越来越难。他去的时候，秦宇也正拿物理卷子在办公室还没走。 这次物理卷很难。 秦宇微微抬手将头发别到耳后，笑道。 我只考了81分，最后一大题没头绪。 物理单卷是100分制。徐瑶光看了他一眼，眉眼难得有些波动。 能到80分就很不错了，我们俩分数差不多。 秦宇笑了笑，有一种节奏被掌握回来的感觉。 我星期五晚上彩排校庆节目。 他看着徐瑶光拿了卷子，抿了抿唇，似是无意地开口。徐瑶光一直喜欢看他拉小提琴，尤其最近特别喜欢他的新曲。秦宇似乎把握住了他的心态，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在学校练琴。乍一听秦宇要彩排，徐瑶光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他稍加思索，就微微颔首，眉眼里全是清然。 好，我会去看。 林思然正坐位子上做物理题，手边放着秦冉给他的笔记本。最近一段时间他没事就喜欢做物理题。秦冉坐回里面，也抽出一本书开始看。 冉冉，下个星期一校庆，这个星期五晚上彩排，你要看我们彩排吗？ 林思然放下笔，两眼放光地看着秦冉。 秦冉一边翻着书，一边看了他一眼，挺慢的反应。看情况吧，没肯定，但也没否定。林思然高兴起来。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手支着下巴，眼睛微眯，漫不经心地想着。星期五晚上还是腾出时间吧。徐瑶光回来发考完的物理卷子，卷子是被物理老师卷起来的。徐瑶光一路上都在跟秦宇说着话，还讨论了一道物理题，没有来得及看卷子。他对自己的分数也有预估。在到班级的时候，他才打开物理卷。物理老师有个习惯，喜欢把物理卷子按照成绩从低到高排。第一个自然是秦冉的。徐瑶光低头一看，考了个38分。这次物理卷子难，不及格的一堆，下面有好几张40多分的。38分竟然不显得有多突兀。不过这分数引起不了徐瑶光半点波澜。他直接把卷子发给秦冉，然后继续发给其他人。下自习铃声响了，班级里有人开始走动。乔生卷子也发了，他拿着自己的卷子来跟秦冉做对比。还没对比完，就看到徐瑶光一言不发地拿着林思然的卷子走过来，神态有异。别人不知道，乔生却很清楚，徐瑶光对两件事感兴趣。一是小提琴，二是物理，所以明明数学很好，却偏偏当了物理课代表。偏巧秦宇当时两个都占了。乔生看着徐瑶光的表情有些愣，问道： 徐少，怎么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